千恭喜发财，前程无限新春好景象，愿有情人永久见日上，三限你所愿望，新春亲友会面家家庆贺，人人快乐与心上，恭祝新春，恭贺岗位安康，福星高照万丈，家家有运，年年快乐人健康。恭祝新春，喜喜洋洋，恭喜发财，前程无限新春好景象，愿有情人永久见日上，心限你所愿望，新春亲友会面家家庆贺，人人快乐与心上，恭祝新春，恭贺岗位安康，福星高照万丈，家家有运，年年快乐。